们偷天换日乱呼吸，偷了你他们才能掌权柄，偷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传说，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，你不过过了他们的营生，从群众对你有意见，你却是苦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，也许是你不高兴光听啊，为党为土日我是一片真心呐、啊。 谢谢张琪的演唱，唱得相当不错。 我想我们观众在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琪的家人来陪伴他的演出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是11号选手张丽，他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闯宫。 父啊，我进的宫来你不问上二老爹娘活是怎样，却让我们快快离开此地，你说出此话于心活人呐。

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Oh! 刚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怎么想啊？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Thank you.